想要，哦耶，你吃完金黄油条，爱情又要再发酵。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，要一起吃下去，味道才会是最好。你需要我的傻笑，我需要你的拥抱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不会单调。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，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。豆浆离不开油条，让我爱你爱到老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幸福美好。都知道好不好，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都知道，你知道，你都知道好不好，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就 好彩仲有得听，病同病身在流行。 晚上11:32， 山城广播 天气报告。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骤雨，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，气温介乎24至29度，吹和缓北至东北风。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，部分时间天色明朗，下星期三及星期四骤雨较为频密及有雷暴。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，相对湿度70%。 长路上出现过的人同事，成就了今日的自己。 新城广播剧团《成长告诉我们的二三事》，四位主角：姚卓飞、张曼莎、张曼芝、胡子彤，由广播剧走到舞台，唱出他们的成长故事。 新城唱好海洋公园《成长告诉我们的二三事》音乐会，6月8日星期日晚上8点，海洋公园怡庆坊见。 购票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。 新城唱好海洋公园《成长告诉我们的二三事》音乐会，全力支持海洋公园。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，或者要更新住址，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、邮寄、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，先可以在选举中投票。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，用至方便或者上 br.gov.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。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，都系6月2日截止。查询2891-1001。 都市人有不同痛症，不讲不知点解咁易痛。星期三早上10:48，搵黎搞穿节目内唔通咁易痛环节，我黎莉搵嚟不同专科医生同你讲解不同痛症成因与舒缓方法，助你拆解痛症谬误，自然唔会咁易痛。唔通咁易痛，由辉智香港带俾你。 力度有强中弱，音域分高中低。声有响，乐有势，云集各门各派，糅合各家各法，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。混音乐 逢星期日晚上6点 ，Music Mix and Match， 同你一气呵成。混音乐 ，The Beat Goes On。混音乐 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。 The beat goes on. Michael Beat FM 99.7 至102.1新城资讯台。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， 好彩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唱到行。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身唱到行。我是 Band 李有毅， 我是 Band 身李国伟， 而我哋今日嘅嘉宾啊，好隆重同大家介绍下嘅，佢就系由特技人咧转做著名动作导演，哇，动作了得，口才更了得嘅，就系、是、超级无敌掌门人嘅长老大师兄钱家班个钱。嘅钱家乐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 yeah, 大家好， 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见到师兄啊，师兄个仔仔又可以帮手一齐做节目啊！ 哇，你先系大师兄、啊， 唔系你先系大师兄。如果计睇电视台嚟讲， 都唔系噶，我八五年先入电视台， 我拍紧电影噶， 你拍紧电影系嗰阵啊，拍紧电影。 虽然我入咗行，但系入电视台嚟讲，我就都唔系喺。有台嗰度先嘅， 系嘛？哦， 嗰时都讲得嘅丽的电视， 系冇错冇错。 嗰时80年， 哦 ，OK， 咁啊，已经系做龙虎武师啦。 哦，喂，咁不如我哋而家开始讲翻你入行嗰啲经验先咧。 好啊，好啊。 嗱，你话做龙虎武师啊，细个嗰阵系咪好打得嘅咧？ 我就唔系好打得嘅，我哥哥好打得。 哦， 我就喺侧边嗰度依泣泣嘅啫。但系嗰时就好细个开始练国术咯，因为我哋嗰个长大年代就系李小龙年代啦。咁、我仲记得我哋嗰个年代咧，即系我哋啲年青人啊、细路仔咧，都唔会话你打咩机啊，嗰、那个机爆咗未啊？唔会噶，你学边家噶？因为李小龙年代， 哦 okay、 因为嗰时我好彩，我哋楼下嗰个师傅，即系而家。是我哋师傅啦，咁楼下识嗰个人咧，就系、是、打擂台冠军嚟 嘅。 咁、哦、当年喺屋村长大嘅我哋咧，就冇误入歧途啦。咁我记得我二年班嘅小学二年班，我哥哥系三年班，咁佢就觉得我哋两兄弟成日都走嚟走去几得意，咁啊收咗我哋为徒弟，咁、就教我哋国术。咁我哋 咁嗰时你年年系边一派？ 大圣劈卦。 哦、 大圣劈卦，黄秋生都系噶。 哦， 咁、我哋练咗大圣劈卦之后咧，就嗰时我觉得嗰个年代喺擂台嗰度就好打嘅嗰个方法。 嗯， 咁就未有泰拳嘅，所以我哋就 系咪即系有边锤嗰啲啊？ 车有边锤系蔡李佛， 蔡李佛哦。 我哋系刮劈卦， 劈卦哦。OK， 我哋好讲体能嘅， 体能啊。 咁所以细个咧就好少练套路啦。我师傅诶练一练套路就话诶唔好练啦。带个拳套上天晚打啊！我哋好细个就打噶啦，咁所以我哋嗰阵时我仲记得，我哋小学五年班，我五年班嗰时喺岭南寄宿咧，我哥哥打到去中学嘅，啲、 哦、 中学生都唔敢过嚟嘅， 哦， 咁所以我就受益人咯，真系 企喺隔篱就好犀利， 咁我 你本身犀利，再企埋 唔系唔系，咁我哥哥又犀利咁， 系啊。 咁我哋嗰个门派又犀利啊！嗰、那个年代啊，咁、就系咯，咁样就成长咯。 哦 ，OK OK。咁你入行之前咧，你系有冇咩特别嘅梦想嘅咧？即系或者你想做咩行业嘅咧？嗰阵时 冇噶。嗰阵时我仲记得我同我哥哥同共同嘅嗜好都系佢玩乜我玩乜啦。 嗯， 所以佢嗰阵时中意。跳舞我就跳舞啦。 啊、oh, ，OK。 咁嗰时佢唔读书，我又唔读书啦。 唔系，我哋呢个二学喎、啊，呢、這个 我哋两兄弟咧都好奇怪，就系、是、坐喺度嘅嘢咧，除咗赛车之外咧，后期先发现啦。咁啊，坐喺度咧冇几耐，我哋就瞓着觉噶啦。 Okay. 所以我哋好难翻学。咁啊，佢好十四五岁已经打擂台，又赢咗啲廿几岁嘅， oh. 跟住就考咗邵氏训练班。 嗯， 佢未毕业啊，张彻导演已经揾咗佢做男主角。 哦， 咁就佢嗰阵时15岁到嘅啫。 哇，15岁就做男主角？ 系啊，我哥哥嗰阵时系早熟噶，佢读书嗰阵时，所以我话 嗰阵时你系十三岁， 细佢两年啦， 13岁。 咁啊，我见哥哥又系佢唔读书，我又唔读书咯。佢练大圣咩歌？练大圣咩歌 ？OK， 咁即系后屘佢都。做咗主角之后呢佢認识咗依行啲人好多。咁、因为佢都要被捞啊。讲得 吓几 下。咁就因为佢邵氏嗰陣时啲日薪 啊，月薪唔係太滿足到佢啊，咁佢都要被撈啊，咁佢又識咗一班電視台嘅武術指導。 OK， 咁佢嗰陣時我仲記得佢有睇下黃元申嘅，咁佢識咗韓義生，一個麗的年代嘅武術指導。咁佢介紹咗我，唔讀書嘅我就去咗電視台做農夫武師。當其時我都冇諗過我要拍電影啊，我要做主角啊，我冇呢啲咁嘅理想嘅。即係細個唔鍾意讀書，咁啊哥哥帶我學一門技能，之後長大咗即係都有一門技能搵飯食啊，咁樣就唔打唔撞咁入咗行。 好唔好玩嘅呢？其實你覺得嗰陣時初初入農夫武師？ 覺得幾好玩㗎，因為有錢㗎嘛。嗰陣時 講真，嗰陣時啲錢係點樣㗎？ 嗰陣時雖然唔係日薪好多，嗰陣時唔知百二蚊到㗎啫，但係日日俾㗎嘛，同埋日日有啊，同埋日日 cash 啊，即係日日俾現金啊，所以我哋銀包係好帳簿。 哇！ 嗰時十四五歲嘅我已經好滿足啦。嗰時我做散工咋嘛，咁我覺得呢份工我唔知咩叫理想啦，但係我銀包好漲。 好漲。 咁我做唔到啲嘢，譬如一隻燒鵝髀可以唔斬嘅，我就買咗佢就成隻齒 左髀。 係呀，咁以前啲戲好鍾意㗎嘛，啲動作片啲男主角就好興成隻燒鵝食㗎嘛。咁即係啲玩具啊，我以前買唔起嗰啲呢，就可以有錢就買自己買囉。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行業嚟㗎。咁至到後期到識咗洪金寶之後呢，我先至開始學識拍戲嘅真正需要乜嘢囉。以前唔係㗎，以前即係唔使埋位就瞓下覺就算㗎喇。 咁嗰陣時唔使度招，唔使剩呀。 度招都要， 都要噶。 咪啲指导度紧嗰时，我哋恃住自己叻仔啫嘛。咁就冇时间去打灯嗰时，我哋就瞓觉噶啦。佢哋度招啊，度咗得唔得？咁我哋一两下啫嘛，做武师。咁有时就走下咁样，又系叫武师噶嘛。所以咁啊，收工嗰时好多钱啦，我就觉得。咁就最主要系咁样啦。咁但系识咗洪金宝之后咧，就即係學識咩叫做紅加班，咩叫加班。 Okay. 一個家庭咁樣。咁就拍電影唔係咁簡單嘅，又學識咗啲嘢。同埋年紀又越嚟越長大啦。咁唔通做舞師做到四十歲三十歲咩，即係我哋其實幾次運動員嘅。咁你又 體能。有個生命周期。 係啦。係啦。咁你又體能唔夠呢，我見好多前輩又年紀大咗，以前幾威幾威都好，一年紀大你就冇得威㗎啦嘛。又開始懂得去尊重呢個拍戲呢個事件囉，即係學好多嘢囉。咁喺洪金寶身上學好多嘢。 最有啲乜嘢好難忘嘅嘢呢，或者你覺得頭先你咁講啦，即係電影同即係普通龍會唔會最大嘅唔同？ 我覺得嗰陣時花花世界嘅，嗰陣時十幾歲入呢行。咁頭先我喺咪後面，我哋都話有好多當年嘅紅星，我哋都合作過啦，林子祥啊， 係林子祥。 我記得拍殺入愛情街咧，同葉倩文咧，我睇下鐘鎮濤咧，我拖住隻手啊。嗰陣時我真自以為自己係鐘鎮濤啊。 我矮 低瘦成個頭嘅 嗰陣時。咁好多你遇到好多明星啦，咁你可以好接近佢咯。咁我覺得呢個花世界係一個年輕人嚟講，又淺又容易揾，咁好容易吸引到囉。咁呢啲我覺得當初入行嗰時難忘啲啦。 但係做替身會唔會有少少覺得，咦，我即係見唔到樣喎，咁會唔會有啲係遺憾咁樣？當時 冇㗎。因為我至少我哥哥頭先喺咪後我哋都有分享，我哥哥又已經早熟兒，高我成個頭。佢又靚仔過我，佢一嚟喺邵氏未畢業已經將導演揾佢做男主角啦。咁介紹咗我做替身武師之後呢，我有時都我哋兩個因為好 close， 因為佢有啲邵氏嘅戲一首映呢，嗰時仲興禮拜六五夜場嘛。一首映我就見好多，點解哥哥好多記者圍住佢，我哋一齊長大都係平起平坐㗎嘛。咁我就俾人冷落喺一個地方度嘅，咁我嗰陣時有少少咁嘅 心酸，有少少 咁嘅。咁我就覺得我都係要靠努力㗎喇，我都唔係靠面口搵飯食㗎喇。咁我所以冇話 做替身系唔抵嘅，为人服务我又冇呢样嘢。 好，我哋休息一阵，翻嚟同我讲下呢啲生死时刻，好唔好？有啲好即系好惊险嘅事情，同大家分享嘅，一阵见。 揀好行车线，各就各位。5月31号朝早5点大榄隧道易通行正式起步。已经装好车辆贴同登记咗易通行户口嘅司机，以后过大榄隧道唔使再转线停车排队俾钱，保持返正常车速就得啦。过完隧道14个工作天内，记得 check 返易通行户口记录交隧道费， set 埋自动缴费，过隧道就更加易行易过易通行啦。查询3853-7333。 搵到钱唔代表懂得使，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。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，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。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，逢星期日上昼11点半到12点，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。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。新城财经台，一路理财，一路生活。 Metro Plus, Your Connect。 新城资讯台，源头有我，陪你一起过。 新城八大家，一网睇尽八家大城。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，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，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@mbc.com.hk，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-8210，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，让我们不断进步，继续精彩。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。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， 好在仲有得听。病同病身唱到行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病同病身唱到行。 我是 Ben 李又毅，我是 Benson 李国伟， 而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重量级嘅全家乐。 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其实啊，前兄。 我真系唔好前兄啦，家乐得噶啦， 家乐。其实咧就话 家乐哥哥， 你个仔又可以叫哥哥， 家乐哥哥。好嘛，你有咩问题问啦，家乐哥哥。 家乐哥哥，嗱，我哋头先又讲起一啲即系一啲好惊险嘅生死时刻啊嘛。咁咧，其实我都知有一件事咧，我哋成即系爸爸都有同我提过，亦都俾我提过。即系嗰件生死时刻，即系嗰阵时你面对一件咁样嘅事，即系咁样跳落去嘅时候，嗰阵时个心情系点样？我好想。訪問下， 因為當其時個氣氛啦，個年代啦，同埋個年代造就咗一班英雄出嚟嘅。咁好老實講，當其時如果冇洪金寶帶領住咧，我未必做到咁多特技出嚟嘅。同埋你有一個大哥帶住，有咩事我睇你咁樣，咁我哋所以下邊嗰班人咧就。好放心咯，同埋啲二哥又帶得好啦，即係譬如林正英啊、袁彪啊、鐘發啊、陳佩艾啊、袁華啊、袁武啊嗰啲，即係佢哋都唔偷懶嘅時候咧，我哋做勢咧就唔敢，即係上梁借我哋唔能歪嘅。所以好多時最危險嗰啲，因為點解而家會講得咁行咧？因為上次好似同阿黃晶哥傾偈嗰陣時候，我都話晶哥知唔知點解啊？佢讚我先嘅，佢話：哇！而家你啊喺網裏邊成個個好多短評都提下你嘅喎，啲提以前提身喎。我晶哥知唔知點解？因為呢幾十年我冇講過嘛。 哦、OK。 咁所以既然網裏邊有講咧，咁我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當其時 係點樣。 其實係即係最緊要大哥度咗個動作先啦，咁我哋又願意去做啦，因為我哋有個好嘅領導嘛。 解釋一下個動作先，可能嗰啲 因為個動作咧就係要替阿鐘發撞玻璃，撞玻璃落喺三樓度，撞玻璃落二樓個棚，跟住彈一個前空背脊落緊一架行緊嘅車嘅車頂， 行緊嘅車頂， 咁就都有啲難度嘅，有啲難度嘅。咁試嗰陣時，我仲記得阿正英哥同阿袁華哥揸住個榻榻米咧，扮行緊嘅車啊！ 嗰時咧仲未有假玻璃嘅，因為試啊嘛。咁我就睇曬成件事，就試個 timing。因為行緊嘅車咧，到個 mark 位我又要起步嘅。 嗯， 因為到個棚再到個車頂咧，啱啱好嘅車駛到個車頂，即係駛到個 mark 位嗰度。咁、我哋要計嗰、那個時間咯。個車起圍到個 mark 位，到我人喺撞玻璃彈落個棚到個mark 位係幾多秒？咁、大家要夾嘅。咁就我仲記得。阿正哥同阿袁华哥就做拎住个 Tami 咧，就扮个车顶行啊！嗱，我哋系个车嚟噶， 行 嘅 几多米 咁，我哋到个 mark 位啦，咁我就好顺嗰个 mark 位，咁我就要试，咁啊差唔多啦，啊得啦， 嚟啦嚟啦 嚟啦，嚟啊真系真车咯，真车就走晒所有 Tami， 咁就糖胶玻璃咯，咁。我仲記得嗰個鏡頭都幾邪嘅，即係第一次咧，洪金寶喺現場嘅，咁佢嗌嘅，咁就突然間 set 好曬啦，因為我哋嗰陣時都 set 幾個鐘頭嘅，又要整好個棚啊，個彈床又要 set 喺個棚嗰度，因為我要彈個棚啊嘛，咁就架車嚟啊，咁又要 set 糖膠玻璃啊，啲糖膠玻璃大家如果以前八十年代 拍過，利唔利嘅？ 糖膠玻璃就係易撞嘅，但係就。set 上去嗰陣時要小心翼翼啊，因為好多時運去嗰陣時都爛緊一兩塊嘅，因為一掂就爛噶啦。咁啊 set 上去嗰陣時又唔吹得嘅啲道具嘅朋友，因為一塊咧一塊一裂咧就要成件事又由頭嚟過嘅，咁就要慢慢 set 啦 ，set 成個幾兩個鐘以上嘅。咁我喺現場等啦，一等 set 好曬咯，準備啫。一 roll 落雨 啊， 落雨咁就全部肾上腺上升晒啊，落雨咁啊，大哥等一阵，改期啦，听日再度啦，下个礼拜啊，可能咁啊，第二次都系大哥叫，又系落雨，系咪邪啊？ 哦， 咁第三次再翻去啦 ，set 好晒之后，因为嗰度系清水湾嘅百佳嘅餐厅嚟嘅，咁就唔能够 set 定嘅。咁就有人哋唔做生意嗰陣時候先至拆人哋玻璃。咁第三次呢就係洪金寶要拍第二啲嘅戲啦。嗰陣時候我哋嗰陣時下福星龍的心同其時拍嘅。 係呀好多組。 咁佢又係嗰陣時候大哥。 好多組。 廿零三十歲咗嘛嗰陣時。所以就派咗五馬去做導演嗌機。唔同咗導演你話個影響大唔大呢而家就分享個心情。原来是大的 ，OK， 因为当其时每一次我哋拍呢个危险嘅动作，都系洪金宝嗌机，得唔得？嚟，好醒，好醒啊！成个人，咁马神系一个斯文嚟嘅，家乐得唔得？我哋嚟啦，冇咗呢啲咁嘅催促咧，之后咧，咁尤其是我试嗰时冇呢个糖胶玻璃，我要入去噶嘛，咁就睇唔到个棚啊，咁啊为咗撞个糖胶玻璃，我就睇个车嘅 mark 位，预备 roll gate action。咁到个 mark 位好顺个车噶，咁就撞个玻璃咧，我太大力啦，咁啊 miss 咗个棚，直接落到三楼就袋落地。 OK， 咁好彩揸车嗰个系我哋啲兄弟，咁啊袁武师傅我仲记得，佢得得切啫，我一起身我快咗嘛，一落咗地，砰，三楼直接落地， 直接落地， 好痛想走啊，但系架车嚟啦，一撞。啊！一醒翻，点解天黑嘅？原来半个人喺个车底嗰度，个车碌喺隔篱。 哇！ 咁就一起身咁直接入医院啦。 哦， 咁啊好在揸车嗰个得快咯，即系自己人。 哦， 咁啊上次一次就系比较严重啲嘅受伤啦。 咁之后要即系休息几耐嗰次？ 依次我仲记得五阿神仲喺尖沙咀个酒店开咗间房俾我，因为我就唔使留医嘅，净系只两只脚要。打晒石膏 ，OK， 咁又揸住拐杖，佢话你唔好翻屋企啦，吓亲你屋企人添。我喺尖沙咀，你话出埠派啦，咁就一求半个月，我唔记得咗啦，一求半个月。 啊，原来有啲咁嘅嘢。 系啊，我喺尖沙咀而家拆咗两间酒店，咁就住咗一求半个月嘅。咁就我仲记得嗰阵时，阿林迪安另一个指导， 迪安 嚟探望，就望住尖东。 滿滿啊？哇，梗係滿啦，成半個月啦，要咗成。喂，河東喺對面啫喎，我攞住拐杖，驚咩啫？跟住嗰陣咁咧，隔住腳嘅都要係河東河。跟住我仲記得，好在河東嗰陣時啊，阿盧維剛做門口，一句喂，跛咗啲嚟跑，跟住爛玩到咁樣啊！咁啊，嗰次係比較嚴重啲嘅受傷咯，都成個幾月嘅，即係好在嗰陣時十零歲啦， 嗯， 身輕啲啊，咁就復原得快， 冇係復跌落去冇咁重，又復原得快， 復原得快啲，咁就冇乜後遺症，嗰次就咁啊，好快又要埋位做第啲嘢。 咁嗰個鏡頭就點咧？ 嗰個鏡頭就後屘就要揸車嗰個替咗我啦。我替身嘅 ，OK， 咁啊替上替，另一个人就揾个另一个人嚟揸车 ，OK， 咁嗰个阿袁老师傅都话，喂，我做 OK 嘅，不过冇得唔做嘅，跟住大哥一声令下，咁就阿袁老师傅话，嗱我冇啊，家乐咁劲噶，我攞落嚟， 就跌咗落再弹出嚟， 都好睇嘅 ，OK。咁咧跌到棚嗰度再彈落架車， 係啊！ 其實我仲見到一個鏡頭咧，喺度好遠嘅一條行緊架車過嚟， 啊，即係太陽間部啦， 係啦，嗰下都 跳軍車喺菲律賓 車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鏡頭都好驚， 嗰、那個鏡頭都係嘅，因為嗰個鏡頭我有 好高喎、 啊，我先由嘥咗咁多篇幅講解我清水灣跌咗落嚟，嗰、那個又係因為之前嗰個我係受咗傷嘅，我係爆炸嗰時俾六個汽油彈炸傷咗、哎，就住咗喺醫院嗰度。咁、我嗌個醫生放我出嚟，咁佢就話你喺酒店嗰度啦，因為馬來拉啲天氣好毒噶，一發炎就危險噶啦。咁、我就喺酒店都好悶啊，咁去探班嘅啫，其實嗰日。咁、 okay. 突然間大哥就話喂，揾個人一間替我喺元大嗰度。跳軍車，咁我哋成班人好似都幾廿歲嘅，係咯，我最後生啦。咁我嗰時諗住探班，我仲除咗個面白曬，即手就包住啲嘢，咁就成班好似小狼隊咁樣排住隊去跳，去跳有 timing 嘅先，跳下就阿袁華就話。咦，好似钱嘉乐跳得最好啊！ 喂，究竟點樣跳法呢？不如我哋休息陣間，翻嚟講俾大家聽咧。 好。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，让我记着有多高兴，让我有勇气去喊停，没有结局也可即兴，难堪的不想，只想痛快事情，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，对这世界好奇，让我信自己的真理，让我有个永远假期，让我喝水也可嬉戏，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，时间就似活多一世纪，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，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，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，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，愿我可 收咗仲有得听，病痛病亲，再度行。